五十集。 孟昭焦躁地用手指敲着车门，陆时琛那边没有消息，孟若书这边也没有消息。就在孟昭坐立难安，想要推门下车透透气的时候，孟若书从楼道里走了出来，身后还牵着一个女孩子，在后面跟着程韵。孟昭一眼就认出了琳琅，虽然早就有准备了，但他还是有些震惊于琳琅的状态。从家里走到外面的琳琅，像是一个失去了外壳保护的蜗牛，暴露在外面的空气之中，让他觉得惊慌不安。程韵小跑到孟昭车边，拉开车门坐进去，跟孟昭报告刚刚的情况。 琳琅肯出来指证武威寒了？ 对，小叔可太厉害了。 程韵把证物袋递给了孟昭。 琳琅保留了10年前他遭受性侵时穿的那条裙子。赵哥，只要物件那边能验出上面的 DNA，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 孟昭把那条湖蓝色的裙子从证物袋里拿出来看了看。这条裙子上头不仅有撕裂的痕迹，还有大片的暗红色的血迹。 10年前的性侵案件，仅凭这样一条裙子，其实无法直接证明武威寒跟其他人一起性侵了琳琅，更别提琳琅还患有精神疾病，口供的效力也会减弱一些。想要申请逮捕令还是有难度，但起码琳琅的口供和这条裙子可以证明武威寒身上存有重大嫌疑，可以暂时将他拘留起来，争取更多的时间搜查武威寒的其他犯罪证据。 孟昭把裙子放回证物袋里，递给了程韵。 把裙子拿回去给物件，让他们看看上面能不能测出 DNA， 然后你开着我的车回去，跟琳琅和小叔回市局。 哎，那你呢？ 我打车回。 孟昭说完，把车钥匙扔给程韵，推门下了车。就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，他看见琳琅往后退了一步。让琳琅跟陌生男人一路上待在逼仄的车厢的空间里，对于琳琅来说恐怕是一种心理折磨。孟昭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一边用手机打车，一边朝公路的方向走过去。孟昭坐上出租车的时候，徐燕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徐燕正守着陆时琛，一见徐燕的名字，孟昭的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一瞬，他害怕陆时琛会再出什么问题。孟昭接起电话，徐燕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喂，孟昭哥，你朋友醒了。 好，我这就过去。 心口的那块巨石咣当一声落了地，孟昭松了一口气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孟昭催着出租车司机提了好几次速，下了车他一路跑进了医院大厅，又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。孟昭推门走进了病房，病房里站了不少人了，除了主刀医生站在病床边正给陆时琛做各项检查，旁边还站了几个稍微年轻的医生和护士。徐燕听见身后的动静，转头一看，是孟昭来了。 啊，孟昭哥。 孟昭朝他点点头，他走上前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陆时琛，陆时琛的眼神也朝他看过来，两个人目光对视。孟昭看见陆时琛脸色苍白，嘴唇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。以前他就总觉得陆时琛像那种科幻电影里制造的完美 AI，一张脸精致的无懈可击，又常常没什么表情。而现在孟昭反而不忍产生这样的联想了。医生直起身对旁边的陆承泽说， 情况基本稳定下来了，暂时没什么大碍，再观察观察，下午应该就能转病房了。陆女士，暂时可以安心了。 啊，多谢了刘主任。 医生走了之后，孟昭对陆承泽说， 陆叔，您回去休息吧，这边我来守着。 小孟，案子的事情忙完了吗？ 已经有些眉目了， 暂时可以缓一缓了。 你也听到了，时辰这边没什么大碍了，我在这里守着就好，你回去休息吧。这个案件的严重性我知道，公安局现在离不开你，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就不要再为我们的事情操心了。 沉默了片刻，孟昭终于还是开口了。 陆叔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陆时琛也不会遭遇这些，就让我陪陪他吧，算是为我的行为赎罪。 陆承泽摇了摇头。 哎，时琛当时救你也罢，现在醒来也罢，不会是为了让你给他赎罪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留在这里陪他吧。这个案子如果需要什么帮助，你随时跟我说，我先走了。 孟昭把陆承泽送出病房，电梯合上，孟昭转过身快步走回了病房。他看到也许是因为重伤过后精神不济，陆时琛又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又睡着了。徐苑站起身给他让位置。 你坐，孟昭哥。 没事，你坐吧。 他看着孟昭的胳膊说。 啊，你也受伤了？ 一点皮外伤而已。 哎呀，看上去流了好多血啊，纱布都渗血了。要不我在这儿守着，你去楼下重新包扎一下吧，还有你的衣服。 没关系，大清早就把你叫过来帮忙，辛苦你了。我让小叔请你吃饭。哎，对了，小叔在警局，你要不要去找他玩？ 说的我们跟小孩似的。 见孟昭一直看着病床上的陆时琛，徐燕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 嗯，孟昭哥，这是你朋友吗？ 嗯。 果然人以类聚，好看的人都跟好看的人做朋友。 徐燕小声地说着，见孟昭似乎一心挂念着病床上的朋友，并没有什么心情说话，他识趣地站起了身。 啊，那孟昭哥，如果这边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就先去局里找小叔了。 我让小叔开我的车来接你。 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开车过来的。嗯，那我走了。 出了病房，徐燕把包斜挎在肩上，经过护士站的时候，她听到两个护士在小声地说着话，说的内容似乎跟孟昭有关。徐燕的脚步慢下来，她留意着那两个人说的话。 哎，是硬生生挤进那两辆车中间的，不然救护车上那一车人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，肯定是为了那个警察呀，不然怎么可能连自己命都不要了。哎，那警察好看吗？你说呢？不好看，怎么会有人舍命相救啊？ 徐燕的脚步顿了顿，然后她抓紧了身前背包的链条，快步地走了过去。送走徐燕，孟昭合上病房的门，走回去坐下来，看着陆时琛。陆时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，也看着他。两个人对视半晌，谁也没说话。片刻之后，孟昭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，他开口，嗓子是哑的。 你 刚说出一个字儿，他的眼眶忽然就一阵的酸胀。孟昭的手指攥成拳头，用指关节抵住自己的眉心，让这阵突如其来的情绪快速地缓下来。陆时琛也终于开口说话了。 怎么受的伤？ 孟昭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，缓下情绪，他才抬起头来。见陆时琛看着自己的手臂，他也垂眼看了看，然后说： 这个没事儿，找证据的时候被吴维涵的鲨鱼咬了一口。 疼吗？ 不疼。 孟昭的心情一时十分的复杂。 眼前的这人一身重伤，成了一碰就碎的瓷人，相较之下，我这伤无异于被蚂蚁咬了一口，他 但这个家伙居然问我疼不疼。 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荒野，我哽咽去妥协，分摇曳把旧情被黑夜撕裂，这感觉太强烈，或整夜来大声和月光交接，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